回来，您正在收听的就是漫游嗨翻天。大家晚上好，我是旭可。 大家晚上好，我是左小美。 没错，那小美，其实你比较期待什么游戏能变成手游有吗？曾经奇迹暖暖就已经是手游 了，已经是手游了。但是我现在一时半会儿你这么一问，我还真想不起来什么样的游戏期待变成手游。初音未来吧， 初音未来 这个 PSV 啊 PSP 的这个版本我还挺期待能够在手机上玩到的。现在 为什么呀？ 因为这那个其实是一个音乐游戏， 哦，对对对，因为初音未来是一个那种音乐类打节奏的那种， 打节奏的 那种感觉哈， 对，按键类的， 嗯，哎，其实之前手游有一款那种就是打手游，哦，应该是 PSP， 其实很多 有一款那种、 这个、 对吧？节奏大师 啊，节奏大师是手游的， 哦，是手游、是吧？ 是手机游戏的， 哎，我感觉你反应应该还不错， 嗯，这个我觉得都是靠练习， 不不不，你反应挺快 的， 你知道吗？ 眼脑的配合才可以玩得好音乐游戏。其实对那些真正的音游大神来说。有些游戏我们双手玩就通不了关，人可以单手通关。 对，你可以说有些音乐大神可以一个指头可以通关，是吧？ 啊，这夸张了点， 发就这么摁。哎，反正无论如何吧，也是期待这个更多的手游，是吧？那在手机上大家能够玩到新的鲜的手游。 对，没错。 嗯，那我们上半场也是先这样。 嗯嗯，那我们一小段片花过后马上回来。 嗯。 的家，我实在不愿意轻易让眼泪流下。 他就在我的对面，遥远却又触手可及。看得到的时光，听得到的岁月，时光不变，记忆不老，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。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，982深情不变，听得到的温暖，看得到的守候，活力调频 FM98.2 Fresh Radio， 青春的心，年轻的爱，从未改变。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，它冲破黑夜的暗哑，打破现实的僵局，